来自 JJ 林俊杰最赤壁，邀请大家继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Radio Star, don't know what to say to you now.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you, don't know how to fade in and out. Don't know how to play it cool. Lose it, oh God, let it down. We don't have to think it through. We've got to let it go. I wanna give you a high.Slows down. I wanna take you higher till our eyes fill your own sound. 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low and you're only mine. I wanna give you out. Try to call you to feel you close.From Tokyo, let's leave the atmosphere, disappear. It's always something left to lose, but I wanna give you wildlife. We're climbing our slows down. We wanna take you higher. Your eyes get the only sound. 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谁再多一眼看一眼就会爆炸，自信一点靠近点快被融化，想要把你占为己有 baby baby， 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想起 Daisy， 我应该哪里怎样啊？所有人都在看着你，我的心总是不安啊，我现在一病如摇晃，哎呦，真的真的因你而疯狂吗、啊？我本来不是这种人，令你变成奇怪的人，一次一下变成这样的我，换我怎么去否认？ 距离太美 ，baby， 距离太美 ，baby， 距离实在是太美 ，baby， 距离太美 ，baby。 你到底属于谁？现在确认的告诉我，你到底属于谁？就是现在告诉我。 Make a way， 给你的男友 ，It's your birthday cake， 那个笨的 game， 后面你恋人 ，Baby 欺骗 you， What I wanna play， 我的脑袋分分秒秒为你一人沉醉，绝命人让我先回跌倒，是你身上沉睡 ，All right baby I'm in love with you， 我的一切你都拿走，只要有你就你足够。 我到底应该怎样啊？ 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其他男人们的视线啊， 全都是看着你的脸。难道真的因你而疯狂吗？我本来不是这种人，因你变成奇怪的人， 一次呀变成这样的我，换我怎么去否认？ 距离太美 baby， 距离太美 baby， 距离实在是太美 baby， 我愿意把我的全部都给你， 我每天在梦里都梦见你，还有我闭着眼睛也能看到你， 现在开始我只专注看我， I don't wanna wake up in dream， 我只想看你这是真心话， 是你太美 baby， 是你太美 baby， 但是太美 baby， 是你太美 baby， 是在倔强地告诉我，你到底属于谁？是在倔强地告诉我，你到底属于谁？就是现在的。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着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

kind of boy. Oh my radio star. star. 你出现我身边，像个奇迹发生。没想到会是你，让我如此失魂。我心中的胆怯是这样陌生，快乐的牵挂在相聚的每一分。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个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 真的吗？ 会 不听节目会怎么样？会心情很糟糕。你要不要心情很糟糕？ 不要。 Are you ready? 那就跟我一起唱跳 OK? 好， 动起来， 动起来，动起来。 Everybody 大家一起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go。 男生女生动起来，哥哥姐姐动起来，小朋友们动起来，大家一起动起来。 路上堵车，失恋

麦的周末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I'm just her kind of boy. 啊哈，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所有正在收听电台节目的每一个你，在新浪微博 Cindy1020 他说呢，麦同学啊，明天呢是我亲爱的母亲大人的生日啊，能不能送给他一首歌呢？希望他可以呢越来越年轻，天天开心。其实呢，作为父母啊，有一个这个孝顺的孩子啊，经常呢这个孝顺他们，不是经常，是每时每刻都要孝顺他们啊，经常呢这个烦一下他们啊，对啊，他们也会很幸福，也会很年轻，很开心就对了。把这个祝福同样的送给特别孝顺的你哈、啊，希望你和你的母亲都可以越来越漂亮哈、啊，好不好？好，祝他生日快乐。送给他一个甜甜的生日礼物好了，同时呢也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的麦家族点歌贴里。诶，刚刚那位同学去哪里了？啊，在这里啊，就是新岛啊，对吧？三月的最后一天，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天，对他来说呢像是做梦一样，因为呢看到了活的麦同学哈、啊，和他们家的哈尼啊老公一起呢去给我送上了礼物和一那么大束的玫瑰花，特别感谢啊，同时特别想点一首甜甜的，也把这份甜蜜啊这种心情像做梦一样的甜蜜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想点播的这个版本当然就是由麦同学本人亲自为你来演唱的甜甜的。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头，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害羞，将甜度调高，好在牵手。你的爱太多，想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我温热着被呵护的感受，却又担心讲完了要求。我尝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吃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走到这也来这不走，像夹心饼干中间有甜头，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我尝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 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甜甜的送给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麦家族，就是呢可以随时随地通过音乐感受到一份特别不一样的甜甜的味道。 N 年不见 ID 名叫 N 年不见的同学呢说，好久没有听到麦同学的声音了，今天听到之后呢真的有点小激动。以及9597的尾号的朋友，他说呢冒泡冒泡很想听一首王菲。 Remember that day we met for coffee and you were late. Yeah, we chatted about you and you mostly, but a bit about me. And then we went back to yours, and I'd never been there before on the blue line subway. Yeah, I think it was raining. You made me a painting, sing a song about dancing. Young love was calling. It was a good day. Oh, what a good day. But it is long gone now when all the stars fell down. It was a good day. Oh, what a good day. That day you broke my heart. I loved you way too hard. Now I'm free. 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 夜空，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记得初次见面对你说的话 Welcome to your neck 发自内心说的话现在想那会有点尴尬有一点的油腻在当时这句话建立我们之间的友谊 赌气过想离开过埋怨过迷茫过也曾经通宵练习后一起去看日出过就算争吵但转眼过后相互道歉认错 I'm always on your side 这个眼泪我们继续奋斗 那年美丽的秋天我们许下的誓这微笑所有的青涩都忘在昨天想念忘记的瞬间接受你我的信念直到永远 You thought I had this You are my best friend 谢谢你将些年一直在身边没离开过回头看多少艰难困苦我们一起度过青春有许多疑惑闯过许多祸别在意过去的错抬头向前看和梦 一起流过血流过汗流过泪但我们从没有后悔说实话每一天在一起总会有小摩擦也会有误会但是当我失败后像家人一样安慰给我继续前进的动力永远不会后退 小的时候觉得时间太多不懂得珍惜后来各奔东西回忆渐渐只存在手机过去已过去未来还未来活在当下全力谱写这首歌让欢笑跟着这吉他 那年美丽的秋天我们许下的誓这微笑所有的青涩都忘在昨天想念忘记的时间接受你我的信念直到永远 You thought I had this You are my best friend 原来你不再平淡没有你就会不安有天你对我说多希望这一切会是永远没有一件成功的事情能一个人完成所以需要朋友陪伴分享成功或失败 当我们白发苍苍聚在一起回忆着人生 怀念着青春岁月很高兴一生有你在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 夜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Best friend 最好的朋友你就是我最不你不是我朋友啊是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毕竟呢我们的关系很微妙

浪微博叫做紫气同云的朋友说，特别想点一首倔强送给自己，我和我最好的倔强，对不对？送给自己。然后呢说，最美的愿望一定是最疯狂，为梦想加加油，就算是失望千万不能绝望，必须努力啊，送给的每一个听节目的为梦想努力的年轻的朋友啊。23:13，今天晚上呢可以送你一首五月天的歌，看看，然后翻一下碟啊，以及呢在点歌贴下面还有众多同学在点歌曲，皮卡瑞你点很多诶。 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乖。那一片雨中不中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哦、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苦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做个伴。 手抱我那一瞬，怀念笑笑，但不知所措，却竟相信，在世界我最软弱，需要他相拥，就让我那冷冷身躯躲进臂弯之中。 的周末夜现场，刚刚呢要说把这个听众的愿望哈、实现，他在节目当中呢把音乐的祝福传递出去。想听

里面让我们想太多的事情有太多了，想太多的人，想太多的车水马龙的繁琐的事情，想太多的明天，想太多工作上的繁繁琐琐，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让自己一天当中啊拿出一点点时间，无论是十分钟、十五分钟，亦或是呢像听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这样，让自己呢可以真正的把自己放空一下，不想像想太多的状况呢，你会体会到不一样的平静，同时反而更加利于你去思索。嗯，不错。那看到了在麦家族 N 年不见的朋友点播的歌曲，他希望在这首歌里遇到对的人，在对的时间， 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好啦，麦麦的周末夜现场23:55，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我一直觉得呢，说晚安是一句非常神圣而且美好的话，并不是单纯的因为它的拼音呢有着什么关于爱的这个隐藏含义啊，而是呢这句话呢对啊，代表了接下来的睡眠当中的许多个小时的真挚的祝福。如果呢是来自喜欢人的晚安，那么今天晚上一定会这做一个最最甜蜜的梦，对不对？两个字啊，在键盘上呢打上一个小小的月亮的表情，简简单单却足够让你不自觉的可以露出微笑，然后呢一边回味着这甜甜的对话，一边呢进入到睡梦之中。嗯，那么接下来就要祝福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你，晚安。明天再见喽。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